咁第二節要講嘅一樣嘢咧，其實要拉到黃維基嘅，因為點解？其實你透過而家所謂嗰個叫滾動民調啦，先至聲明啊，我覺得個滾動民調其實同我心目中個諗法咧，其實差幾遠嘅。即係我唔係話我自己一定 assume 每一區邊個人會當選，或者邊個人會多票啲。問題就係話你會見到好多好多，即係好唔合理嘅。新西咧，民主黨咧爛船都有三根釘咧，尹兆堅係唔會衰咁滯嘅。你聽我講啊，問題就係話佢有一段時間尹兆堅又跌得出個安全線以外嘅，咁其實我唔係好信咯。咁所以就係話，你如果真係你自己心目中有一個心儀嘅候選人嘅話，我覺得你都係比較唔好做呢個策略性候選人咧。即係假設如果你譬如我係一個住新西嘅人，咁我想投劉小麗，咁我但係我唔係住喺九西喎，咁冇辦法啦，係咪？咁我唯有自己將自己即係劃分做呢、這個策略性候選人。咁我睇下到時六七點嘅時候，睇下阿戴某有冇啲啟示俾我哋，係咪？即係我自己當然。我唔覺得嗰日個 feedback 會係好踴躍，即係好老實講，你自己大家有裝 Telegram， 有知道雷動嗰個投票，你都會知道而家雷動 feedback 翻嚟啲數係點，係咪？嗰、那個 sample 仲少過你滾動民調，咁你講乜春啫？即係我唔係想潑人冷水，但係問題即係 this is the fact， 咁大家 suck it up， 係咪？咁如果嗰日真係雷動，话唔定佢突然间收到啲西环嘅资讯，喂，原来边个好似就得，喂，咁你到时就赌到嘅咋？如果你信嗰个小道消息，或者如果你信嗰个风声嘅，咁你赌咗一个就算你唔系好支持嘅人，即系譬如新西咁，整个冯检基出嚟，喂，佢唔系，佢就系得，佢有机会令到新西泛民六对三，屌咁个个都要选嘅，即系你问我。即系你就算衰啲讲一句，嗰个系屎虫，我都会选嘅、哦。即系我唔系嗰啲就系话，唉、哎，宁愿嗰票嘥鸠咗佢啦，又或者我投建制派啦，我都唔投俾佢。即系讲唔通嘅呢一样嘢。即系我唔系对方，我唔承认什么招土政策嘅，系咪？即系我自己当我自己觉得自己系一个策略性嘅候选人，我就要跟我原则去做嘢。咁问题就系话唔系我支持刘墉嘅，系咪？如果我住系跑马地嘅，咁啊 sorry 啊，我瞓醒我就去投刘墉啦，我唔会谂嘅。OK， 咁讲返黄维基，你会发觉个滚动民调呢，其实有一类人呢係个支持率相当高，就係黄维基啊、叶柳啊，即係梁美芬啊，即係嗰啲人呢，佢唔係传统建制派，即係佢唔係民建联，唔係工联会嘅背景，但係问题就係话香港人喺个民调上面呢，至少係反映咗佢会支持呢啲人㗎喎，係咪？我成日讲一样嘢就系话，你唔能够将嗰啲支持非常保守泛民嘅泛民支持者当做系你自己的敌人。你细心谂一下，雨伞运动嘅时候有三成几人，我好记得，因为我吹箫，大家知啦。萧生提过好多次，雨伞运动时候做嘅民调有三成几人系坚决反对八三一。简单嚟讲，我三成几人坚决反对待住先 ，OK。你如果唔系喺待住先呢一个议题上面有一个预设嘅立场，你知道泛民同建制嘅得票率系55:45 somewhere， 咁我会问一个问题，如果有 55% 嘅人支持泛民，但系有三成几嘅人反对待住先，咁两成几去两边呢？喂，好捻简单喎，嗰啲人系支持待住先嘅，但系嗰啲人 self claim，或者喺过去嘅几届立法会投票当中，佢都系投俾支持泛民嘅人嘅。咁嗰啲显然就系喺个泛民光谱里边最温和、最保守嘅人。佢会觉得就系话，我有得投一个 against 689嘅人，都好过我一票冇得投。咁当然就系话，你支持真普选，又或者你完全反对一啲象征式嘅普选嘅人，你嘅反对嗰人嗰堆，即系你嘅反对嗰堆人到底啦。问题就系话，你可以反对一个议题到底，你身边嘅人支持呢一个议题，你点样对佢？你究竟当佢系敌人啦？你当佢系一个唔同意见嘅人啦？定还是当佢一个朋友？我净系知你唔可以当佢系敌人。OK， 你如果将呢啲人当为敌人，佢就会投票俾黄维基，好捻简单。而家现实就系出咗嚟。点解黄维基嘅支持度咁高？实际上系有一班温和泛民，佢真系支持待住先噶嘛？ 咁你成条泛民嘅战线系散咗噶咯 ？OK， 你大家明嘅呢啲嘢。仲有一样嘢，如果你系永远觉得自己一套啱嘅时候，你嘅下场只会变为一只死热狗，系冇捻有错。因为所有唔啱听嘅意见，你都会觉得佢卖港；唔啱听嘅意见，你都觉得出卖香港人。你唯有就系觉得自己啱嘅啫。咁喺成个光谱里面，你嘅敌人就系剩翻92%，你就系8%嘅人。咁于是认同太自己有8%，佢咪有票咯。咁问题就系话，忽然之间你唔够8%激啦，你系 outside 嗰8%，你系第9%。咁我问下你，你嘅光谱你觉得同热狗近啦，定还是同传统温和嘅泛民近？你系咪可以同传统嘅泛民开拖呢？喺今次嘅选举里面，就系话俾你听唔得咯。如果你觉得嗰班全部都系敌人嘅话，你只会将支持831落闸，又或者支持待住先嘅人推埋个建制喺度。咁你而家可唔可以做一个早啲嘅判断？你觉得今届选举泛民同建制得票嘅比例系几多？你唔好话俾我听，泛民都仲系55，建制仲系45。王维基嘅得票，佢就已经证明咗，如果你将嗰班支持温和泛民决定嘅人推咗过去建制，嗰班人系唔会翻浅黄，嗰班人永世只会变浅蓝嘅啫。OK， 即系所以，于是你会见到我呢一即系呢个系我判断啦。Actually， 咁问题就系你有几多人？你有几多人即系明白我谂法系点咧？即系我唔敢讲我自己系苦口婆心，但系你总冇可能当全世界同你意见唔同嘅人都系敌人。我唔会变一只死二狗。我讲过好捻多次，你系唔可以变成一只魔鬼去对付另外一只魔鬼嘅。即系所以我同我吹火哥啲好捻唔同。即系佢系真系可以将自己变咗一只魔鬼去攻击第二个人。我即系唔会咯。即系共产党点解可以统战晒佢所有出选嘅人，包括今晚突然间停止所有选举工程嘅周永勤，即系佢竟然可以即系公开一个答案，就系我唔想我身边嘅屋企人有事，咁即系点捻样啫？你受到压力啊？而家咁我问你，咁俾你压力过你系边个？喂，大哥，即系香港地嘅王法噶嘛？咁捻样得啊？即系。冇办法，现实系咁，即系你系基本上唔可以当全世界系敌人。即系我又讲远啲，你攞九东嚟为例，咁啊快必而家同阿黄仁达，基本上我觉得就算系依个嘅民调都好啦，系叮当码头嘅吓。咁、但系就好多人私底同我讲啦，九东其实好多人就唔捻中意黄仁达嘅。咁、所以佢究竟佢係一个对黄杨大嘅一个不信任投票嘅投俾快必呢，定还是真係快必係俾黄杨大过人之处，所以啲人支持快必呢，我唔知。但係原则上呢，我简单讲，九东黄杨大嘅仇家多过快必好多。即係所以你话俾我听，选完之后快必嘅票数多过黄杨大，我係唔出奇嘅。问题就係话要赢，你系要赢到最美籍嗰、那个，你唔撚系会黄，你唔系同黄杨达对，你明唔明啊？即系好多人就系话，喂，正啊，快必屌鸠佢啦，快必爆鸠佢樽啦，梗系好啦，屌！问题就系话，大家大快人心之后，咁 so what 咧？你望住谢友俊依然系可能系佢嘅门槛，可能美籍系讲紧15%，你有冇15%？如果唔系，大家觉得谢伟俊唔系喎，九东美籍唔系15，可能11嘅啫。咁咪大家望住11呢个 number 去做咯。咁我问你，你觉得而家呢一个政治气候，你系咪可以因为同黄杨达开拖，而喺黄杨八嗰边嘅票仓，又或者黄大嘅支持者里边，可以说服一啲支持者支持快必啊？即系我话俾你听，难过登天。一个人 day one 开始，你系同黄仁达 friend 嘅话，你只会接收到一啲对泛民厌恶嘅资讯，你系唔会突然间谂谂下，唔系啊，黄仁达都系唔捻对路，不如我投翻泛民，你唔会咁嘅 ，OK？ 但系你喺泛民呢一边，你就会有相同嘅谂法啦。譬如有啲上个年纪香港岛嘅选民咁，佢会挣扎嘅， 喂，究竟我系投俾许智峰都好啊，定还是摊牙？摊牙好明显就系香港人好似欠咗佢一次咁啊，屌！即系有一次冇办法啊，系嘛？你排第二唔即系唔够票，唔够票啦。咁问题就系话，佢觉得今次情感上系嘛？我觉得摊牙好适合做立法会议员，我觉得今次真系要支持佢噶啦。问题唔系、啊。而家摊人好似啲票数都好突下喎，不如我投俾许智峰啦。咁问题就係话屌你许智峰自己冇票嘅咩，你諗諗又唔系喎，阿薛浩又可以告急喎、啊、但又唔系喎，我听见嗰日阿肥仔阿威文阿肥佬呢个写嗰段嘢 ok 喎，我觉得真系除咗屡次刘家雄唔会入之外，佢做到嘅嘢应该都好过薛浩啩，咁嗰啲人会諗㗎嘛，佢会喺几个相近光谱里面嘅人佢会諗喎，投俾边一个喎。That's why,你如果喺九东真係想做一个合理嘅选举工程，你而家应该即刻去望究竟快必喺乜嘢情况下佢先会赢。你唔好突然间同我讲就係话胡仁达自己突然间跌多 5% 嘅票出嚟，咁佢突然间嗰 5% 好似转账咁过撚咗落快必嘅户口度，咁你快必呢佢有十几个 percent 啦，佢会赢咗赢咗进啦。喂大哥，呢、這个世界系咪 too bloody good 呢，咁样系唔会嘅又系。所以你要望住嗰个人，我成日读错佢嘅名，嗰、那个人叫胡瑞山。你睇下佢啊！今日就有人话俾我听，佢九东嘅 campaign 咧，又系甩皮甩骨嘅，即系唔单止佢喺论坛度对所有人嘅提问，又或者对其他候选人嘅攻击咧，佢系冇招架之力，不特止，而且佢系唔熟政策啦，对自己冇信心啦，诸如此类。咁如果我系快必，我会谂。我点样 convince 一个本来支持工党嘅人支持自己？即系当然嗰样嘢会好捻闷，冇 juicy， 而且好捻烦，而且唔知点啊！即系总之好捻难啦。问题就系话，你觉得嗰个系咪一个最有效嘅方法先？点都易过喺黄杨达掘只二狗出嚟支持人民力量啊嘛？你答我。喂，呢嘢大家知嘅，系咪？即系所以你真系唔好咁望。阿快必会同黄仁达开拖，冇意思。我开拖开赢你咁啊？点啊？即系喺一个泛民传统支持者里边，佢嘅眼就系话：屌你两个都系烂仔。咁于是咧，我临尾嗰票咧，我就谂下，唔系胡瑞山都可能有飞嘅啫。你点知个口？你点知而家 Rolling Post 真定假嘅啫？话唔定佢即系真实支持度爆灯。我觉得快必唔系，我觉得快必都系冇机会赢嘅。不如我嗰票就投俾胡瑞山。你唔好令人咁谂啊！反转头，快必。喂，做咁多喺 campaign 期间，其实好多片呢都喺中大广大拍㗎，即係呢样嘢我非常之鍾意，係好湿涂嘅呢样嘢。问题就係佢话俾你听，哦原来呢条友真係有个石屎嘅。Great。喂，你要啲人闻到呢一阵除呀，我就觉得嗰票呢我都只有投俾佢，而唔系好似黄杨达咁带两个彪形大汉去呢个选举论坛，话俾人即系话俾人听，基本上我都话俾人听，我自己黑社会，我自己烂仔，因为我识到黑社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系一个江湖人马，系嘛？即系我可以吸纳啲唔同派别嘅江湖人士嘅票。立法会系应该有个江湖人士做立法会议员，哇，西沟你啦你，巴闭！但系嗰啲票唔系快必攞嘅，快必唔系粗人嚟嘅，即系所以我好憎啊某人咧对快必嗰啲批评 ，sorry。即系如果我对快必嘅观感咧，就鳄鱼头老衬底，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唔系贬义，但系事实系佢心地又好，好似小动物咁样啊！你唔可以教做坏嘢，当然有时调皮系嘛，你要俾适当嘅扶持佢，导佢上正途，但系你绝对唔可以教坏佢，唔可以教佢打交 ，OK？ 打交会失风嘅，即系打交会失分嘅，嗰、那个唔系一个好孩子嚟嘅，快必系一个好孩子，所以而家开始。你就要帮快必喺个网络上面最后嗰几日你都要建立一个形象出嚟。如果你喺嗰刻觉得胡瑞山系要弃保嘅话，你嗰票会保落边个度？你要令到嗰啲人知道黄达唔系一个 choice， 快必系唯一一个 choice。相同嘅情况喺港岛，你话我听港岛临尾嗰席泛民嗰席有几多人争？即系你数嚟数去都系可能系即系民主党嘅耿局有一席，咁摊牙就耿局有一席，有一席黄维基，跟住有一席工联会，跟住有一席民建联，就系咁啦。 所以泛民嘅第三席系争奔头，大家会知道系边个同边个之争，你就会知道你所谓嗰个选举工程系点样做。你系要尽量将自己 morph into 一个佢嘅样。如果当有一个人觉得，诶、哎，我觉得呢一票咧都真系非常之紧要嘅，不如我都系唔好投落罗冠聪嗰度啦，不如我俾刘家雄啦。你要话俾香港岛嘅选民听，究竟刘家雄比其他人有啲乜嘢更加优胜之处嘅地方？嗌交系嗌唔到呢啲票出嚟嘅。记住，真系到咗临尾嗰几日要去冲嘅时候，你喺个街站度嗌二号乜撚嘢得噶？你话俾我听，咁你俾个原因出嚟噶，即系麻烦忠实嘅花生台听众、忠实嘅肥佬礼听众谂下，究竟有啲乜嘢理由令你支持人民力量候选人？即系我非常之认真，哪怕只系一句口号，哪怕只系一个你觉得唔起眼嘅地方，我集思广益。我见到你 share， 我 share 埋边个嗰、那个系咪？我只谂一个出嚟，我话 share 下人哋嗰啲。你要令到成，即系你要令到呢个 campaign 成为一种气候。OK， 唔系一个人做咗出嚟嘅，唔系净系我，唔系净系 BT， 唔系净系 Terence， 唔系净系子豪做咗出嚟嘅。要大家都知道而家做緊係一樣咩嘢，個 objective 要好清楚。我而家就要話俾有限嘅香港島選民聽，劉家雄二號好過 sit 好啲咩嘢，好過羅冠聰啲咩嘢，從而你要令到佢哋覺得一家人裏面，如果我同我老婆兩票係要分開投嘅話，你會點樣配票？呢一樣嘢冇人講過，而呢一样嘢亦都系港大嘅 rolling poll 系反映唔到嘅。假设我同我老婆都系支持泛民候选人，你个电话打嚟问鸠我，我话俾你听，一定系投俾 Tanya。咁你问我老婆，一定系投俾民主党，又或者佢话听，佢都投俾 Tanya。咁 Tanya 有两个 point 噶咯。问题就系话现实，我同我老婆会点投票咧？唔系噃 ，sorry， 我一定叫我老婆，你试下你嗰票。用来做配票，点样配呢？以往过去几届选票都会系我同我老婆一票投俾民主党，一票投俾公民党，因为我哋都系经过六四嘅人，而我觉得民主党同公民党系最值得香港人支持嘅老牌政党，于是我两票会咁样用。但系而家时移世易，六八九当道嘅时候，我觉得嗰两票要配票，要有一票。配落一啲相对地比较用一啲 drastic measure 去改变呢个议会嘅人。咁究竟一对咁嘅 couple 嗰票会点样投？呢一样嘢就係个 rolling poll 反映唔到嘅。所以你要问自己点样 convince 呢一啲咁识得配票或者咁精嘅香港人点样做。你要 prompt 佢做一个你 expect 嘅结果。但系 ，sorry， 即系呢啲嘢真系，即系呢啲嘢真系要，唔好话统筹啦，呢啲嘢真系大家要默契咯。所以你系要尽量去说服身边嘅人，又或者你要介绍啊刘墉俾你身边香港岛嘅选民识。其实佢咧系非常之温柔，系咪？佢唔单止可能喺立法会里边会用所有嘅办法，包括拉布。去捍卫一啲香港核心价值，又或者去瘫痪呢个政府，而且佢系会 spot 到一啲其他人 spot 唔到嘅嘢。魔鬼在细节中，李何秀兰仲喺度谂紧揿边个掣揿啱嘅时候，刘家雄已经系谂紧点样击溃呢啲魔鬼在细节中嘅魔鬼。你系要咁样去 sell 你身边嘅香港岛选民，从而令到佢哋如果有一票要配落去所谓叫激进泛民嗰度，佢会点样配？我话俾你听啊，呢啲人十有九都唔会配落郑锦满嗰度。大佬啊，你见到佢群埋啲咩 friend 啦，系嘛？你阿妈都叫佢大眼识人啦、啊。你身边嗰啲全部系三教九流仆街，一啲系中年啊叔，屌你成个咸湿八虎咁样样，十问啊九唔应嘅，系嘛？人哋问鸠佢，佢系驳鸠人嘅，一啲系搬龙门嘅，朝头早讲一句，夜晚讲一句，三日就唔捻记得自己讲过乜嘢噶啦。一啲就成日左纹身，左青龙右白虎，成日带埋啲纹身可能喺隔篱嘅，嗰啲乜嘢朋友啊？你郑锦满啊，唔好话四只眼啊，八只眼都唔捻够你选啦，系嘛？唔捻会投嗰啲人噶，系嘛？唔会支持嗰啲女仔噶，唔会噶，你会投俾刘家雄噶，所以。 如果真係咁好彩，港大嘅 Rolling Pool 係真係同現實個落差係非常之大嘅話，我覺得呢一類型嘅 tactical 嘅選民好正常，呢啲 couple 最少有一票嘅台落激進勢力嗰度，而呢個人只會係劉家雄，所以麻煩大家剩翻呢幾日，你係用你嘅時間，用你嘅辦法，將呢個非常之 electable 嘅候選人劉家雄介紹俾你香港島嘅選民認識，你嘅朋友認識，包括新東又係咁做，包括九東又係咁做，呢個係你唯一可以做嘅，即係非常之抱歉。新東我真係唔知點，因為你可能係有兩個梗局，六個位就即係可能十個人爭六個位。啊，唔係，係可能六個人爭四個位，又或者七個人爭四個位，而嗰七個人每個都係你覺得非常之 electable 嘅，例如係咩咧？例如張根富啊，例如係阿毛啊，咁又例如係阿咖喱飯啊，即係除咗楊岳橋同埋阿挺係穩陣之外，咁你個個都好似唔使諗嘅，咁就事啦。問題就係話個個都5-6%，你又真係點？即點樣突圍呢？咁我當然係對快，但係對慢必係非常之有信心啦。我當然係認為佢都係一個非常之 electable 嘅 candidate 啦。但係即我自己唔熟新東，因為同埋太多類型，即佢唔係喺港島咁，劉家雄對一個羅冠聰，你有1000個理由諗出嚟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唔係對住一個羅冠聰，對佢又對一個岑慕輝，又對一個周永康，跟住又對一個周庭。哇！原來紅藍綠，男又有，女又有，老中青乜春都有嘅。喂，咁一個人啊，真係好難，即係 more superior than 嗰堆咁嘅人。所以新東即呢一刻真係暫時唔適合評論，係咪？咁所以无论如何点都好，希望各位朋友喺 Facebook， 喺徐意门，又或者喺你朋友见到一啲对于一啲候选人嘅理解，又或者对于一啲介绍候选人嘅文字一啲 post， 即係唔好吝啬你嘅时间，唔好吝啬你嘅手工 copy 佢 share 佢。你唔一定要只係撳一个 share， 就係你 copy 咗佢段字喺你自己嘅 Facebook 度 share， 你个 reach 会好啲嘅。即係简单讲，你尽量希望喺余下呢几日里面介绍你身边人认识呢啲人，有啲乜嘢原因使到你会投俾呢个人，咁就即係唔需要自责，就係、是、自己系咪落到街站呀、啊、咁当然即係当然落到就更好啦，咁落唔到就你尽量自己搵下风，即係搵下自己嘅风波，究竟有啲咩人係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打俾佢，你又可以好善思嚟咁问佢一句，喂你今年投票有冇心水呀、啊，我諗我有个心水喎，不如你可以考虑下。即当然我自己绝对唔能係一个 hard sell 嘅人。即我可能有啲嘢有啲 product， 我係一个好嘅 sales， 但我绝对唔係一个 hard sell 嘅人。所以即所以我从唔到正。咁问题就係话，即可能刘墉都即 ego 更加大啦，係咪，即而家都要踩佢台啦。咁但问题就係话，佢自己都唔係好识 sell 自己嘅。咁如果佢唔识嘅时候，真係支持佢嘅人帮帮手。临尾呢几日你点都要冲，系咪？就算个民调好又得，即系出嚟嘅反应非常之好，或者个民调出嚟系唔好嘅话，你要当赢咁选，你当输咁选，你就翻屋企，唔使搞啦，熄电脑瞓觉啦，系嘛？即系熄捻咗个 Facebook， 佢以后唔咁，你唔好话勾搭可能争咯，即系以后啊，勾搭喺议会度掟完两个紫番茄啊，嗰啲胶花生啊，掟完出嚟自己当栋笃笑喺个门口度哈哈煲烟嘅时候，你又唔好问自己，即系自己做啲乜咯？尽量做得几多得几多 ，copy and paste，brainstorm 一下，有啲咩原因令到你支持你心仪嘅候选人？呢、这个就系、是、即系我希望大家会做到嘅嘢。咁就。个直播时间差唔多，多谢而家听 live 嘅朋友。咁我会尽量剪辑完咧，我都摆上花生台嘅。咁希望大家咧知道我今集做嘅目的，你要学识一个最 efficient 嘅方法去点样进行一个冇人统筹嘅选举工程。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唔做对唔住自己啊，对唔住噶嘛。所以做埋呢几日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